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剛才休息的時候，我們都想了一個方法，就是想稱下浩南哥，不是浩天哥有多少斤兩呢？就我們下次請下浩天哥上來做嘉賓。 我估他會 reject 你， 是吧？看看咯，我覺得我們即係亦唔係咩大台，亦都唔係話啲即係有國際背景人士，咁啊唔使擔心啦，係咪？我哋又唔會揾人跟蹤佢嘅。好啦，翻嚟講下大家好關心嘅話題咧，就係、是、呢個菜街大媽就流傳四方啊！琴日就流傳到去，居然咧就係銅鑼灣 時代廣場。 時代廣場， 我睇到之後咧，想笑定想喊？ 真係大鑊啊！嗱，你以為支聯會擺呢個民主女神像大鑊咩？未夠啊！你而家終於體現到啦，嗰啲公共空間咧，就另外一班人咧去呢個侵佔嗰陣時咧，所造成嘅滋擾情況咧，遠超於嗰啲咩政治論壇啊、支聯會 board show 啊嗰啲咁嘅嘢。 嗯， 就係呢個大媽奪命啦。嗱，我自己就咁睇嘅，我就唔覺得嗰個係一個咩文化藝術表演、咩民間文化，完全冇關嘅。我覺得嗰個係一個佔用咗公眾地方去賺錢的一班人， 係， 嗱我就係咁定性，我就係咁睇啦。 OK， 所以你唔好同我講話嗰個係咩壓制呢個文化草根文化表演啊！對唔住，第一嗰啲唔係文化表演，嗰啲係賺錢嘅行為，無論打賞好，同啲阿伯 flirt 好，跳豔舞好，乜都好，以前喺廟街係有嘅。大家唔知道我哋細個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喺中學喺嗰度補英文。70年代、80年代初， 英信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補完之後咧， 我都係啊，我都係。 成日行去個榕樹頭嗰度咧，就總有嗰啲本土大媽嗱，嗰個年代就係喺呢個阿爾冬升嗰套戲《不了情》裏邊咧，《新不了情》裏邊咧，就係阿吳嘉麗嗰個角色啦。 嗯， 就喺度咧，就唱下啲鹹濕歌啊，同啲即係嗰啲單身阿伯喺度 flirt 下，攞下打賞啊。 即係唱下朱咪咪同埋阿尹光啲歌。 是啦，即係嗰啲荷里活有間大酒店啊嗰啲，咁咧就或者係即係打情罵俏啊咁樣，咁我都冇歧視呢啲咁嘅嘢。 唔係，我有坐喺度聽過㗎。 我細個睇過，我都睇過。 我去到廿幾歲都有坐喺度聽過，因為我想睇下即係呢個即係廟街文化咁係點咯。 係啦，嗱，但因為佢係一個咧認可嘅一個即係呢啲草根表演嘅地方。 嗯。 嗱，嗰個係唔同嘅，同你周圍去做呢啲咁嘅嘢係兩回事嚟嘅。 冇壞啊，我覺得，即係我未必中，我同你未必中意聽，但係就唔影響其他人。 譬如你話我指定一個地方，嗰、那個地方咧可能係有一個嘅即係基本嘅一個嘅管理發牌嘅方式。 嗯， 咁就指定你係可以喺度營商，等於啲人坐喺度睇睇相啦，雀仔擔雀仔睇相，你有冇做過喺嗰度？ 冇冇冇， 個雀仔擔張紙出嚟噶嘛？ 我見到啲人做呢樣嘢。 係啦，即係嗰陣時就喺嗰個公廁嗰 area 嗰度。好啦，如果係嘅，咁就冇人會質疑佢哋。 嗯， 但係而家唔係啊嘛。當日喺屯門公園表演嗰陣時啊，已經係當地嘅居民已經嘈到不得了， 怨聲載道。 係啊，但係因為佢喺屯遠在屯門，就唔係篤眼篤鼻，所以好多人咧都唔覺得佢哋嗰個滋擾嘅程度。但係自從佢哋殺出菜街之後咧。我就看過中大有一班嘅新聞系嘅學生做了一個嘅 survey， 就是一個調查報導嚟嘅。佢直情講埋嘅霸位幾多少錢，然後你向佢哋租嗰個位嚟表演嘅，佢要收翻你幾多少錢。其實全部是商業行為嚟嘅。 就算我去唱，我都要俾錢嘅。 係啊，你要問嗰啲陀地租㗎嗰、那個位。 我例如你租 咗啦。你試下自己寫文聯啊，黨慶啊，不如我哋試下，還掂我哋花生台同呢個城寨網台。大家都五周年，揾一鑊就落去呢個五星旗嗰度，就喺自己喺啲大媽隔離拉個小老保出嚟唱啊啦！ 被人孖到你飛。 你睇得唔得啊？嗱， 唔係我，唔係我初時咧，我都有少少 puzzle 嘅。因為第一，即係我哋有啲左膠嘅概念啊，嗰度公共空間嚟嘅，係咪？嗱，你話當一盤生意咁做，咁我哋都有喺度擺檔。有時我哋做簽名啦，但好多時我哋都會擺個箱喺度籌款嘅。咁點解我哋得？啲大媽又唔得咧，咁我又冇乜種族歧視，亦都冇咩族群歧視，亦都冇即係唱歌質素嘅歧視啊！ 你唔好講品味問題先。 係， 你人權組織、政治團體咧，你有一個所謂嘅 public interest 喺度嘅，有公眾利益喺度。 嗯， 呢個係公民社會嘅一部分嚟嘅。 係， 譬如我國際人權組織好，或者就算係愛護動物協會好，擺個 booth 喺度，叫人捐錢賣嘢都好，我係 promote 緊一種嘅價值信念。 係。 你認同我的價值信念，我不是說 trade 啲乜嘢俾你，所以我覺得是有分別的。其實大媽演出咧，其實是一種嘅營商行為嚟嘅，正如我不贊成菜街俾嗰啲賣電信卡的人喺度一樣嘅啫。 嗯， 因為那個絕對是一個營商嘅行為嚟嘅，就同阿牛喺度擺檔叫人支持佢個慰安婦的雕塑是有本質上的分別嘅，我覺得。 嗯，因為我哋嗰啲係 public interest。 第一。你嗰個組織本身，你唔係話我要攞嚟維生啊嘛，你係一個信念去籌集嗰啲資金去做一樣嘢啊嘛。好啦，第二你話喺菜街嗰度我擺攤係做論壇，嗰個亦都係體現一個公民社會嘅一個價值信念嚟噶嘛，就係一個所謂公共空間裏邊發表言論嘅自由啊嘛。你話大媽演出同呢啲有咩關係咧？我都冇喎，真係嗱，我唔係講緊佢哋嘅衣著打扮同阿伯 flirt 呢啲，我就唔針對佢哋嘅。坦白講。Lance 可能有興趣去跟他們 flirt， 我就沒有的，真的。 我也沒 有。我也不會說他們混不突，這個留給自己，每一個人自己 有一個功能。但只不過從一個政府管理公共空間角度去看。 喂，但我問這個問題就是，他在這裡都三四年了，那些人其實是近這一兩年才吵得很重要。 因為他以前那些歌壇沒有那麼大檔的。那些音響都沒那麼瘋， 喇叭沒那麼瘋成這樣。 喂，大佬，有一次我去到，我問那個電信公司的那個售貨員，他在那裡做的，在 exactly 在那個歌壇後面那裡，他說那個星期六晏晝真的人都瘋了，他說是完全做不到生意，跟客人說話是聽不到的。 後期我聽到很多人都這麼說，就是說完全根本除非你走到很埋那個檔口才聽到他唱。 你不要以為唯獨是這些大媽在香港有，在大陸的大媽廣場舞一樣引發很多社區裡面的人跟他衝突。 對啊，我知道大陸有一個 case 就是這樣，他廣場舞就在那裡跳， 一樣是播高音喇叭， 他那裡大廈的人投訴很多次，公安都搞不定，他們自己就不知道出了十幾萬就買個喇叭就跟他鬥轟。 是啊， 是啊，我在 這個就是典型的強國人的方法，以暴易暴。 是咯，就跟他鬥理，跟住嚇走了那班友嘛，跟住解決了問題了。 喂，你不要以為內地大媽是香港社會問題，這個是大陸的社會問題輸入香港，現在是內地大媽廣場舞怨聲載道，這件事已經在五年前我在大陸的新聞論壇裡面已經看很多，是鬧到他們咬牙切齒的，真的。因為又也都是不理人家那個小區嗰個嘅秩序和安寧，就擺個高音喇叭喺度焚，人哋都唔係討論緊佢哋舞姿混唔混搭嘅問題，呢個已經唔係重點嚟噶啦，我覺得其實係，而係你喺度騷擾緊嗱，譬如好簡單，時代廣場咁樣，我唔係話佢可以商家可以壟斷個公共空間，但係係咪隨便你擺個麥喺度就可以搞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討論嘅喎，你係咪需要管理咧？ 唔係，不過我覺得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咧，即係你春風吹又生啦。你諗住殺咗呢個菜街，以為佢即係全部熄滅咗啦，點知佢真係又死灰復燃嘅喎。 嗱，我話俾你聽啊， 去完呢個天星碼頭，喂，跟住玩到去呢、這個銅鑼灣嘅行人專用區，甚至乎去到時代廣場咧，即係嚇你一跳啊！大哥， 呢個就係政府落後啊！而家醫癌症咧，唔可以就咁咧。去切咗嗰個嘅，即係喺個有癌腫瘤嗰個病灶嗰度咧開刀嘅。而家用標靶療法咧，係針對性咁樣去殺嗰啲細胞嘅。如果唔係，佢哋會 spread 開曬咧，去到其他器官嗰度嘅。其實而家大媽菜街大媽就好似癌細胞咁樣啦，你 spread 開曬。如果你只不過對一個大媽強硬執法，就好似標靶療法，唔係啊，係有用嘅， 係嘛？ 真係有用，你就係唔執法啊嘛。我想問一下點解？ 有些人在街上擺個 booth 那裡不斷被人抄身份證。有一次我在大圍跟范國威在個火車站外面做一集的節目，那個大聲公已經是很細聲， 我只是很細個 一樣被人投訴，差人來抄我身份證抄了兩次。所以我就說你為什麼不慶呢？為什麼這些人可以這樣是用高音喇叭去焚，而差人你記不記得當日那些學生動員光復天星的時候，警察說不關他們事嘛。咁點解當日我喺大圍嗰度，只不過同阿范國威喺度選舉助選，就埋嚟抄我兩次身份證咯？佢話有人投訴，咪呢個咪就係選擇性執法咯？我覺得香港人興嘅原因唔係年齡歧視，唔係話歧視佢哋內地嚟或者咩驅黃啊等等，而係對於警察嘅選擇性執法係不滿啊嘛。所以好多原本唔喺嗰啲地方出現。看不到大媽演出的人點解都會興呢？ 唔係，同埋我諗覺得一樣嘢嘅，即係我都感受到，即係大家嗰個諗法咧，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即係第一，喂，嗰班全部係唔係講純正廣東話嘅人、表演嘅藝術亦都唔係好好，就好似咧而家我哋香港嘅政治形勢咁樣，就係、是、咧不斷咧就係、是、俾人踩到埋， 踩到上心口啦，係咯， 我哋嗰度啊，喂，你話如果？我哋即係啲鬼佬又好，啲文化工作者又好，霸咗個地方，就算你真係商業活動都好啦。即係一來，我哋知醜㗎，明知自己唱唔到歌就唔會亂咁出嚟唱㗎，亦都唔好意思收人錢啦。唔係咁都還可以接受。 喂，你有冇見過一個仲好笑？有個大媽油白自己塊面， 冇 扮嗰啲， 我都唔想，我唔想 扮個唔喐嘅雕塑，但係甩漏漏嘅程度咧。是笑 Q 死你，人家鬼佬扮那些，他扮個金屬的人，他真的不動的嘛，同埋人家那些油是不會甩的嘛，那個白面大媽那個樣子一看就知道，喂，真的笑到你碌在那裡，真的，即是他以為這樣是叫做賣藝了，喂，那你大佬不用說了，如果是這樣，第二，除了你說是不是違法的問題之外，我跟你說品味的問題， 是， 如果香港是一個以旅遊業為主要的城市，你殺去那些遊客中心那裡在跳大媽舞，在跟那些阿伯在 flirt， 你在屯門躲起來的時候沒人理你，你殺到出來銅鑼灣，殺到出去尖沙咀，你那班歌迷，所謂歌迷圍著在起哄，我就覺得不應該讓他們在那裡表演了。就算現在海濱尖沙咀海濱那些幫人拍照那班霸在那裡的人都應該掃走他，包括金紫荊廣場那些攝影檔全部掃走了他。你看看世界性的旅遊都市，人家怎麼會容許那些遊客集中的景點裏面是有些這麼低質素的東西？你只要天安門廣場你給不給？ 不是， 我在網上我就看到有一個鬼佬，我不知道他在巴黎還是還是在倫敦，他唱這個 Unchanged Melody 很得的，真的不是我，所以 我很少寫 Facebook， 我都看到我說，喂，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水平就真的不會被人趕的，大佬。 所以那個不就是質素的問題咯？ 不是，我就覺得反而是，喂，調回轉頭，我都不評你究竟是不是只是商業行為，是不是大媽的問題，是吧？大媽都可以唱這個的國語歌，歌唱得很好的，大哥，是不是？都可以是鄧麗君的水平。喂，而是真的，你有辱我們整個市容啊。你不知道那天呢有線呢其中一個訪問呢，可能個鬼佬真的不懂聽，他說我以為你們是 culture 來的，所以我都不敢吵這樣。那個鬼佬這麼說啊，我嚇死我，我說大佬這個真的不是我 culture 來的，我立刻想回答他，真的，我在電視而已，我不在現場嘛，大佬，我們不是這樣的，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呢，香港之所以淪落是什麼呢？大陸人就最懂呢，就是呢利用香港的社會的自由空間， abuse 個制度去到盡，全世界的 honor system 都被大陸人係 abuse 嘅，包括咩咧？我喺福岡翻嚟，我頭先同佢講喺機場嘅免税店，而家限制每一個人只可以買一支清酒，係因為大陸佬買曬啊嘛，成個架攞曬落嚟啊嘛，結果而家咪限制每一個人只可以買一支咯，因為佢 abuse 人哋嘅制度啊嘛。喂，鬼佬或者我哋香港人翻嚟香港，雖然香港冇限制帶幾多支十 K。但你不會整個櫃攞曬落嚟噶嘛，大佬啊！ 唔係最慘啊！ 佢真係啊！你知唔知啊？ 你一封咗呢個旺角人專用區之後咧，佢過去尖沙咀咧，本來有個僆仔，我見到佢即係喺度表演啲咩花式足球，甚至乎有啲有色人種咧，即係表演嗰啲打鼓啊、 打非洲鼓啊嗰啲咯，打嗰啲佢話印尼嗰啲鼓啊嗰啲咯。 佢哋都 fair 嘅，佢同我講：喂，一人15分鐘得唔得啊？ 佢睬你都傻。 佢唔理你啊，大佬。 係啊，佢睬你都傻。第一，佢人多勢眾；第二，佢嗰班大叔喺度起哄。 所以我就喇叭又乒乒乓乓。 喂，大佬，呢、這個就真係絕對係品味嘅問題啦。如果香港係接受喺旅遊景點裏邊俾啲大媽喺度表演嚟代表香港嘅，咁你就不如發個牌俾佢哋，叫佢哋喺度咧攞正牌喺度日日喺度轟啦。咁甚至我覺得咩咧？既然你咁有代表性咧，就不如搬佢哋去金鐘轟啦。喂，頂你出邊呢個？天馬嗰邊，天馬公園橫掂都唔想嗰啲示威人士成日喺度佔據噶啦，你咪長期俾佢天馬公園表演咯。你班公務員如果係唔想做嘅話，喂，天馬公園好嘅喎，我覺得係咪咁鬼大，一路殺到海邊。 所以你講翻轉頭就其實 day one 佢一落去即係旺角行珠澳區嘅時候咧，呢啲咁嘅商會活動咧，其實應該要 stop 佢。Otherwise 而家咧，你真係春風吹又生啊，大佬，即係野火真係燒不盡啊，大哥而家，喂。你想想一封旺角即刻去天星即刻去銅鑼灣行珠澳區即刻去時代廣場。喂，你去呢啲地點我驚啊，因為點解呢？你去到呢啲地點呢就全部係外國人即係嚟香港旅遊嘅地點嘛。你成個香港嘅形象都受影響，我真係唔係歧視佢哋，我都好同情。 咩唔係歧視啊？係真係受影響喎而家。你試下喂，我想問下你上海外灘俾唔俾大媽在呢個外灘嗰個公園嗰度集體喺度跳呢個大媽舞啦， 梗唔俾你啦，梗唔俾你啦，大佬， 梗係唔俾啦，梗係， 因為呢個影響成個上海市過嚟國際金融 中心形象。咁啊係啊，點解香港可以俾佢 abuse 咧？喂，大佬，外國嘅 honor system 已經俾佢搞到彎曬，你知唔知啊？搭車唔買飛， 係 咪？人哋明明有個數量嘅，你唔會買曬人哋啲嘢嘅，佢就成個假垃圾啲奶粉落嚟，結果澳洲嘅超級市場就限制。買幾多罐奶粉？而家日本嘅機場又限制你買幾多支清酒？呢啲咪全部俾佢哋搞到咁咯？係咪去到邊度？一係就爆買，一係就咩咧？就係呢啲咁嘅集體喺度咧，佢唔係淨係大媽嘅，有啲集體宣揚國威咧，唱國歌咧喺機場， 好似人哋祈禱咁啊，好似 嗰啲教徒 會教徒咁樣。 喂，大佬，你真係你自己人哋誤認你係中國人都冇面啦、啊！我成日都話我哋城寨要出件 T 恤啊，就唔好話我係香港人，你只要話我唔係中國人就得噶啦。真係噶，你真係如果你喺外國用各種語言啊，用韓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印曬喺個背脊嗰度，話俾人聽我唔係中國人，你真係完全係你喺福岡機場你見到成個難民營咁樣。 唔係我而家諗， 你而家最好笑，你知唔知係日本仔啊？係推出一個叫領養行李夾嘅服務啊。 嗯。 喺機場啊，東京啊， 咩意思啊？ 因為大陸佬每次買完嘢就將個夾就換咗，即時因為唔夠裝啊嘛，就買個新夾、 嗯， 就將自己個淘寶舊夾就劈咗人哋機場嗰度。 哦，咁大劑啊！ 係一日有最少有四至五個咁嘅夾。 OK， 咁你諗下人哋一個月 四至五個都可以接受嘅一日 啊！ Okay. 你諗下一個月人哋個機場累積幾多個呢啲夾喺度？而家就叫日本人去領養呢啲夾， 我都試過，不過我通常就咁買法嘅，即係真係爆咗嘅時候咧，就買多個就兩個送上機啦，大佬點會劈低一個咁嘥嘅啲嘢，大哥。 喂，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冇得退讓嘅。你而家嗱，你坦白講，林鄭政府之所以令到黑人憎係咩咧？你明知嗰啲嘅23條立法啊，嗰啲政治上嘅嘢，我哋係冇議價能力嘅啦，已經係。 嗯。 任你如取如攜嘅 DQ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好了，現在去到民生的事。喂，大佬，旺角西洋菜街現在很多香港人不敢去，過去一段時間 我沒有去很多 年，是怕了那些大媽，而是香港是吃旅遊業飯的，大佬啊， 你不知道我們以前呢最喜歡在旺角珠澳區搞論壇，我不知道有沒有請過你去呢，即係差不多每個禮拜呢，尤其是零三， 因為聚到人嘛，旺角珠澳區、啊、 即是 方便嘛， 不會太樣衰啊，即是起碼呢都有三四十友圍住嚟聽你喺度狗噏下嘛， 因為行過可能就坐一陣就走咗，又第二個嚟。係 啊，跟住你擺個簽名檔喺度，咁佢啲人又過嚟簽下名，咁喺度引下啲。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 後期我哋都做唔到。 我係唔贊成政府咁樣去封咗行人專區㗎，你斬腳趾避沙蟲啊嘛。其實點解唔係驅趕嗰啲大媽呢，然後管理好個行人專區呢？ 其實呢班人怕事㗎喎。你一出差佬，食環署又好， 咪好似你咁講咯。大陸佬點樣驅趕自己嘅大媽咧？一係就揾人打佢哋，一係就攞個喇叭去轟佢哋。 嗯， 以暴易暴嘅方法，我唔贊成話走去驅黃啊啲咁嘅行動，同佢哋肢體衝突。 但一定是由執法部門去處理的嘛，呢啲嘢係。 啱啊！你有咩理由透過民間去做咧？ 係唔可能啊！其實你搞到香港人咁癲，要自力救濟，自己去維權喎！而家簡直係 即係當民兵咁喺度處理問題，咁點？咁點？ 咁咪就係你個政府軟弱無能，咪搞到自己要自我自己維權咯。好簡單，你話喂，你去到時代廣場就另外一個故仔嚟，嗰個係遊客購物點嚟嘅喎，又係。 嗯。 係咪？喂，那個商場保安報警其實內佢唔學嘅，你知唔知啊？當日啊， 報警都冇。 警察嚟到係內佢唔學㗎， 佢照唱啊嘛， 佢照唱啊，佢唔理你㗎，係啊。喂，所以我覺得好簡單 嘅。唔係差佬又係嘅，即係佢班友咧就見到我哋嗰啲政治咧就上頭，即刻夠膽講。當呢啲咁樣咧，佢又唔係政治嘅。就都是唱下歌，又有人 唔係噶，噪音是可以的，我都話啦，我 理論上 抄過幾次身份證啦。 理論上係咯，我哋嗰啲根本就唔係噪音啦，我哋根本係政治因素啦。但係個 唔係就係因為民建聯投訴啫嘛。 係啦，嗱咁呢啲喂，如果你真係執法嘅話，學你話齋，其實你封西洋菜街其實係斬腳趾避沙蟲嘅。 係啊，而家你就驚咗佢嘛。 而家你驚咗佢，咁佢諗住喂，你封呢條街啫，咁我去第二條。 我睇你封得邊度？文化中心對開 有排搞嗱，同埋咧，如果你係打鐵咧，就趁熱。而家 有民意俾你執法啦。 係啦，而家群情洶湧，食住上就趕多一次天星碼頭，趕兩次天星碼頭，三次。 嗱，我話俾你聽啊， 就有效噶啦。 頭先你講2013年定咩嗰次 DNG 事件，就係香港本土運動思潮嘅起點。 嗯， 如果你容許呢個大媽呢個腫瘤好似癌症咁樣向全港擴散。區王行動會再起，我話俾你聽，本土運動會再起，已經呆單嘅本土運動，這個你自己諗清楚，我覺得。 嗯。 而家唔係講緊歧唔歧視，亦都唔係講緊所謂草根文化喺社區可唔可以表演嘅問題，絕對冇關，我覺得呢樣嘢。 不如咁啦，叫佢哋即係嗱，我哋各社區都有社區中心㗎。 佢唔要啊！屌佢要 定 收錢啊嘛，佢唔係玩，我哋嘅社區中心去娛樂。你明唔明啊？曲藝社大把啦，樓上 你咪俾佢收咯，叫佢交税咯，做翻 即係點啊？荷蘭紅燈區咁啊， 做翻呢個商業登記咁咯，唔係咁你話你喺社區會堂，起碼都有個 cover 啊，大佬，就算你乒乓乓聲啊，都喺嗰個 cover 裏邊啦，大佬個 hall 入邊啊嘛。喂，而家你周街咁搞，學你話齋，一係就影響市容。我都唔係想歧視佢唱歌唔好聽嘅，你都 事實上係唔好聽喎，佢哋 係亦都冇乜文化， 著啲衫就核突， 係咪啊？喂，同埋嗰個唔係咁樣嘅香港嚟，唔係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唔舒服。我呢啲好左交人，係嘛？嗱，你做得我又做得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我哋嗰啲係同公眾利益有關，你話 喂，真 係 嗱，好簡單，一個女仔揸住個吉他喺度唱歌，人哋好節制嘅。我哋行呢個隧道去牛頭角嘅地鐵站，我經常都撞到嘅。有啲香港嘅細路，有啲鬼佬鬼妹喺度賣藝，我通常會聽一陣，俾啲錢佢哋。人哋好節制，嗰個喇叭好細嘅啫。 唔係，同埋咧， 人哋同埋唔會咁撈時喺度。 嗰啲人係 喂大佬有品噶嘛？你賣藝啲嘢， 自知之明嘅。即係如果我同你係唱唔到歌，我無端端冇理由動個麥喺度，即係整個音響喺度，自己喺度唱噶，大哥。 唔係咯，咁就要容許你 即 係 有面皮，要面皮厚嘅人先得啊，大哥。我聽過佢哋唱啊，因為嗰陣時候最後尾嗰幾個禮拜成日有新聞報導啊嘛，好難頂嘅喎。我都不明點解可以拖到三四年嘅喎。 表演咩啫？第一嗰啲係唱口水歌，基本上是一個叫做群眾卡拉 OK 活動。 嗯， 係咪最好笑咩咧？而家甚至咧已經殺到去嗰啲嘅我諗新聞未報啊，係去到嗰啲嘅油麻地廟街嗰啲大排檔啊，拖住個麥坐喺度食嘢，然後一路食嘢一路唱。 喂，嗰啲都好啲，因為點解咧？嗱，嗰度真係好草根文化嘅。即係例如話，我哋嗰陣時候特登去下，或者帶啲鬼佬嘅朋友咧去廟街咧，就睇下呢嗰啲草最草根嗰啲。 唔係嗱，有分別。 你同我阿 爸年代買嗰啲嘢啊，唱嗰啲歌啊， 係英信補習嘅年代。 係 喺呢個油麻地公廁隔離嗰啲表演嗰啲人唱嘅歌嘅質素係好過而家大媽好多㗎。 咁當然。 喂，大佬嗰啲係真係唱粵曲或者係唱時代曲㗎。係 。 雖然佢哋都會同啲阿伯喺度 flirt 下，攞下打賞。但係人哋有曲藝嘅真係， 唔係同埋咧嗰個位置咧係真係啱佢。 平民夜總會啊嘛，嗰度係。 唔係我哋可以唔去噶嘛。 咪咯。 但係行珠澳區本來係諗住開放俾我哋即係所有人嘅地方，咁就冇理由局我唔去。 好簡單，你試下走去蒙馬特山，走去巴黎嗰度，人哋喺度嗰啲畫家度畫畫喺度街頭賣藝嗰啲， 你試下大媽仔嗰度表演啦，人哋巴黎警察唔掃把你走噶啦。 唔係最慘就係佢掃把佢唔緊要啊，你唔好掃把埋其他友啊。因為點解咧？啲人就話：喂，大佬，你冇得 make judgement。 係冇咁蠢啦、啊。喂，巴黎唔會因為大媽喺嗰度賣藝，連嗰啲本地嘅畫家都掃走埋噶嘛，梗係。 唔係我擔心啫。 香港就係反智啊嘛，話俾你聽。 一視同仁 已經講咗好耐，你開放行人專區，你應該揾一個負責嘅部門。而家行人專區管理竟然係路政署，係、完全唔拉更嘅。正路係康文署負責，然後你成立一個 board 一個委員會，係由民間人士去出任，然後由佢哋去負責去邀請或者去批准邊一啲團體喺嗰度表演，然後制定一個規矩。如果係商業活動嘅係乜嘢形式？係咪？如果犯規嘅點樣？然後嗰個音響每一個單位距離要幾遠？噪音要幾多少？唔可以超過幾多少？ 唔係 你有管理啊嘛，大佬啊！ 同埋外國咧，嗰個自由市場咧就好 fair 嘅，真係真係可以個市場機制去解決嘅，即係你嗰啲人唔受歡迎，老實講你自己都唔好意思繼續擺落去。 有面噶嘛人哋？第二好簡單，嗰啲攝影攤位啊，我想問一下邊一個賦予佢哋可以霸住個海濱個權利？喂，大佬，大陸而家都唔俾啦，已經係嗰啲攝影檔。你睇尖沙咀海濱。係嘛？點解佢哋有權可以我行埋去影得唔得啫？點解我自己唔可以影自己啫？點解一定要佢哋霸住喺個位嗰度影啫？係唔合理嘅喎，其實係邊一個批准佢哋喺嗰度揾？ 唔係，所以咧，而家為今之計，即係去到而家咁滑嘅處境咧，已經去到盡咧，即係全部掃曬先。尤其是係主力係針對嗰啲即係收錢嘅大媽。嗱，我都冇辦法唔歧視嘅，就係全部掃曬先。只有呢個方法先得嘅啫，同埋要係雷厲風行，連續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 即係等於黑衣嘅問題咯。香港就坦白講係冇黑衣嘅啦，真係有嘅都係政治黑衣啫。 嗯， 係嘛？如果你話真係黑錢為生嘅，冇嘅，全部都係大陸嚟嘅黑衣嚟嘅。 嗯， 如果你差佬唔執法嘅話咧，你而家見到嘅開始嗰啲觀塘啊，好多嗰啲根本唔係遊客區咧，已經係行黑呢個現象相當普遍。 嗯。 你話係咪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形象？絕對係。 嗯。 你問我，如果香港第三世界國家，我哋細個嘅年代周街乞衣，呢個係正常。今日一個香港人要乞食嘅，有冇可能啊？ 有中援攞嘅，雖然 唔係咯， 雖然 cheap 啲。 喂，而家大部分嘅乞衣，包括翁靜晶去捉嗰啲假和尚， 嗯， 全部都係大陸嚟噶嘛。到呢啲賣藝嘅大媽亦都係一樣。而家你政府就開咗個閘，唔好話150個配額唔管。而家連呢啲嘢全部都唔管，好啦，結果周街就係呃人嘅和尚，周街就係、是、結果香港人唯有咩咧？就係、是、唔捐錢， 嗯， 見到乞衣借頭借路行開，我都費事理你。咁你個社會嘅嗰、那個成個社會嘅氛圍，嗰、那個公民社會嘅質素就會改變嘅啦。我話俾你聽，因為佢係會 abuse 到你個制度去到盡，佢當然唔敢同自己共產黨去要求權利啦，但係佢去到外國嗰陣時候，佢就 abuse 到你個制度去到盡啦。喂，你睇加拿大一樣嘅，其實最好笑有一段時間，加拿大佢哋買咗啲車之後，將佢倒賣翻大陸當二手車，結果去到一個地步，加拿大買一啲牌子嘅車係咩咧？你譬如你想買架 Land Rover、Range Rover 咁樣，佢專賣嗰啲貴價車。 嗯， 大陸佬用呢個方法，佢為咗唔想大陸佬將嗰啲車賣曬翻大陸，結果你除咗個車價之外咧，譬如40万咁樣，你仲要俾多50000蚊，一年之後你先可以攞翻。 嗯， 證明你架車冇運離開加拿大，運咗翻大陸。喂，衰格到咁，你諗下，即係你係令到所有全世界嘅人嘅生活都俾佢哋去干擾緊啊！其實 唔係，所以今次嗰啲本土派咧，即係嘅驅蝗行動咧，你都好難反對。 所以我話學生動員就上一次係先天星碼頭驅蝗。 嗯， 如果你要打港獨，我話俾你聽，你搞陳浩天嚟托咩？真係， 嗯， 你搞掂啲大媽先啦。呢個本土思潮嘅原因。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因为对内地的厌恶，对内地这些一路以来冇染鸡笼来香港abuse香港的制度的厌恶，然后衍生出来对本土那个利益的保卫嘛。现在我告诉你，他只要再放纵下去，不出三个月驱蝗行动再起。 所以这个 是再大镬一点，我告诉你， 这个是我一路以来都认为就是跟內地咧係對香港嘅政策咧係相配套， 我覺得唔係呢個係因為特區政府自己契弟。 唔係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咧嗱，因為我哋香港人感受到回歸以嚟二十幾年啦，冇民主，甚至乎咧我哋不斷咧係將香港人嘅價值咧係洗曬佢，就你大陸即係侵佔咗我哋嘅地盤啊嘛。 在個制度的層面上面。跟住呢而家你具體啲大媽霸曬我哋啲公共空間，走嚟跳嗰啲咁嘅舞，即係文革嗰啲嗰陣時候跳嗰啲嚟噶嘛，係咪？唱嗰啲歌， 跳唱紅歌，跳紅舞。 喂，咁我咪活生生咁喺條街度體驗到，即係共產黨打到嚟呢樣嘢咯。我意思就係、是，所以啲人一定係好反感嘅嗱。我既然反對唔到你不斷侵害我嘅人權，唔俾我哋嘅自由，甚至乎冇民主呢樣嘢，我爭取唔到啦。喂，咁我喐你呢度咯。 同埋嗰個係一個獨特嘅現象，好多人話嗱，我話俾你聽，另外就係嗰啲叫碰瓷嘅。 咩叫碰瓷？ 即係扮俾車撞到屈你上。 哦、oh, ，OK。 嗰啲老嘢，好多人就話啊，點解中國大陸啲老人家會咁壞嘅咧？咁其實唔係，係壞人變咗老啊。 嗯。 壞人，壞人變咗老人家。呢啲大媽係咩人？我話俾你聽。嗯。呢一個 generation 嘅人，我哋香港人係冇辦法理解嘅。 嗯。 六零年、五零年代末、六零年代出生嘅人，即係而家六十歲以下、55歲嗰扎、50多歲嗰扎。 嗯。 是沒有讀過書的很多。 是 文革的時候是中學生、小學生。文革十年了，整整十年了。到他們再變成三十幾歲的時候已經是文盲，已經是沒有讀過書的人。 也都沒得讀。 跟對上一代 五字頭五零年代出世不同。那就是什麼呢？中學生經歷文革，雖然他荒廢了十年，但是文革之後考上大學。那就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說現在這些是有一個大陸的特殊的背景喺度嘅呢啲人係， 佢啲劣質文化，嗰班全部 唔係人種嘅，唔係人種問題，係獨特喺內地嘅政治環境底下所培育嘅一代人嚟嘅，就係、是、經歷青少年時代經歷文革嗰代， 全部紅衛兵做過， 做過紅衛兵，做反派又好，建制派紅衛兵又好，最重要係冇學識， 嗯， 有權謀而冇學識，根本上對好多嘢咧，基本上係。即是一種的劣質的人的經歷過文革那代，你想想五十多歲的大陸人，六五至六字，他們的生活的歷史是怎樣，你看回頭你就知道。所以這個不是說因為他是大陸人所以我們歧視他們，而是他們是曾經經歷過某一些東西我們是沒有經歷過的，其實 嗯， 而香港人對嗰啲嘢係甚至係無知添嘅，係你要同佢哋玩，你講爛你唔夠佢哋爛，呢班人係相當之爛大笪嘅其實。所以你話大陸點解要出動城管啊嗰啲咁嘅公安啊嗰啲嚟去用咁暴力嘅方法對付佢哋係有原因嘅，其實都係共產黨係呢啲人所製造出嚟嘅一個怪獸嚟噶嘛。 嗯， 係乜？所以我就話當佢哋嚟到香港嗰陣時候，佢會 abuse 你嘅制度就係咁樣。你話係咪全部都係咁咧？絕對唔係。你見到三廿零歲嗰班，嗰啲淡仔阿姐咯，香港服務業而家全部係靠呢班 好啲嘅嗰啲 新移民婦女啦， 好啲嘅 三廿零歲嗰班， 好啲嘅 係嘛？喺嗰啲服務業裏邊做嗰啲茶餐廳啊，嗰啲即係做嗰啲收銀啊，或者做嗰啲傳菜啊嗰啲，咪你就啲所謂淡仔口音就係咁嘅原因啫嘛，就係咁樣產生噶嘛，就因為佢哋係新移民婦女啊嘛。但你見到另外一啲就係咩咧？經歷過文革嗰代嗰啲咧，佢把口就話香港民主自由，實際上 abuse 緊你香港嘅制度，同共產黨借陳浩天嚟搞冧你係一模一樣嘅。我覺得點解啫？如果唔係蔡佳作為一個公民社會嘅實踐，本來係一個好好嘅地方， 嗯， 係嘛？你就咁可以擺檔嘢，可以喺度發表演說，可以喺度開呢個論壇，點解唔好啫？嗱乜結果一鑊過俾你搞到冇曬？咁咪即係一模一樣咯，其實係就係、是、你縱容一啲咁樣嘅，其實你可以通過一個正常嘅方法可以處理咗佢，而係你唔理。好啦，去到一個地步，變成咧民怨沸騰嗰陣時啦，你就乘機一鑊過咧，就剷除曬將呢啲嘢。 但係剷唔到咧。 嗱，你搞運動嘅方式係搞唔掂嘅，其實。 嗯。 你今日針對得佢喺天星碼頭，佢唔嚟啫，咁聽日咁點啊？下個禮拜咧？ 日日喺度報。 佢唔喺天星碼頭，佢喺。文化中心呢，好了，你踩埋去文化中心，我建議他們去什麼呢？有個好地方建議他們。 禮賓府啊？ 不是，尖沙咀有個好地方的。 哪裡啊？ 就是舊水警總部。 OK。 即是長實那個商場1873啊， 嗯 ，Heritage。 嗯。 那裡外面有個圓形廣場的。 嗯。 去那裡啦，到時你政府就沒有辦法不處理了，我告訴你。真的的。如果大家有些大媽的朋友呢， 搭條好橋俾佢，帶埋佢哋去水警總部嗰度，喺個五星級嘅商場嗰度唱紅歌。嗱，咁你政府就被逼要處理啦，話俾你聽。 喂，金紫荊廣場都得，橫掂香港人好少去嘅，我哋 問題就係咁啊嘛，佢自己有去啊嘛，佢自己有去嘅話，嗰啲友唔覺得有問題噶嘛。 跟住啲友未都未必俾錢。 梗係唔俾啊，大佬！ 大陸都見慣啦，大佬，我仲使乜俾錢？ 喂，同埋大佬，你唱首歌我就要科水，大陸佢即係走去揼斜骨都唔使咁多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咧，帶佢哋去尖沙咀行過少少嘅啫，由呢個天星碼頭或者文化中心帶去過馬路啫嘛，去呢個嘅舊水經總部，或者咩咧？帶佢哋去 DNG 出邊， 嗯。 廣東道沿住廣東道喺度唱， 實俾人孖到飛起。 我睇下政府敢唔敢，仲敢唔敢放手？ 唔係嗰啲大孖沙，喂大佬、啊， 到你喐到大孖沙，咁咪要出手咯。 嗰啲商場，大佬影響曬我嘅形象。 你喺公共設施嗰度，坦白講，菜街嗰啲咁嘅鋪頭仔，佢梗係唔會理你啦。 亦都理唔到啦。 你去到長實嘅五星級商場，去到呢、這個吳光正下邊嘅呢個海港城嗰度。係嘛？你就應該咁樣帶佢哋去嗰度，你就要以毒攻毒啦。呢、這個方法就係、是、你唯一逼到政府出手就係呢個方法。其實帶佢哋禮賓府都唔得，我覺得 冇人理啊嘛。嗰度行咁遠，大佬 唔係第一就聚集唔到人，第二即係唔會變成一個好 odd 嘅環境。但係如果你將佢帶去呢個五星級商場咧，喺呢個舊水經總部嗰度咧，我覺得 其實叫佢喺匯豐樓下 啊都得 啊， 但 係 鬼佬反而唔敢喐佢，我覺得。 咁你啲菲律賓旅傭啊、印尼旅傭喺嗰度，即係當係一個即係休憩用地啊，甚至乎係即係唞涼嘅地方，匯豐都冇喐㗎。 喂，人 你係嗰陣時候佢哋佔領中環嘅時候，搞咗成半年定九個月嘅時候，匯豐忍無可忍，先至走去申請個禁制令請你走。 外傭啊，咁多年坐喺匯豐下邊，人哋有冇拉個咁嘅大喇叭喺度唱菲律賓民謠啊、Freddy Aguilar 嗰啲咁嘅 Unlock 啊嗰啲咁嘅嘢？ 咪都有收音機嘅，但係 冇噶。你就算喺 維園接受嘅程度， 維園咁多星期日咁多外傭喺度啊，就有冇嘈到你行過都頂唔順啊？係唔會嘅，真係。喂，咁多年咯，外傭喺嗰度喺維園， 起碼我哋唔會投訴啦。 喂，我相信香港人係接受嘅喎，係嘛？即係唔係話因為佢哋係幫香港幫輕好多香港嘅家庭主婦？而話實際上人哋都會自律噶嘛， 你即係所以叫啲大媽即係焗佢去匯豐樓下同啲菲律賓嗰啲即係爭下地盤咁樣係嘛？ 我諗菲律賓 跟住咧 唔夠佢揼啊！ 我諗一個禮拜都唔使咧，匯豐就會出手噶啦，出禁制令噶啦，大佬 冇用噶，佢咪周圍流購咁咯，李自成咁啊，周圍走咯。 唔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我最擔心就係咧，你尾大不掉就係咧，你趕極咧呢班人咧，因為已經生存咗啦。你諗下，我嗰日睇新聞，原來。那個阿姐話佢每日係揾五六千蚊嘅，未計佢分俾嗰啲人。因為點解咧？原來咧，佢哋每一個人嚟，因為佢租音響，佢哋每人夾幾嚿水噶嘛，即係俾咗中央噶嘛。跟住咧就係話嗰主力嗰個阿姐自己唱咧就自己收錢，佢話佢揾五六千嘛，其他啲揾二三千。你計下條數，嗰幾個鐘執咁多錢，邊個肯走啊？你旺角唔得，我咪尖沙咀。尖沙咀唔 喂，大佬幾個鐘執幾千蚊，好過賣老番啦，真係。 喂，貴過我哋啊，大哥。 你不如唔好做啦，做咩會計師啊你？大佬，我哋講咁耐，口水都乾，豆領都冇，有冇人捐錢先？阿靚仔有冇人捐錢啊？有啊，係嘛？如果唔係，我哋慘過大媽，你知唔知啊？ 慘過大媽。 不如點？我哋加入問下佢租個音響，一齊唱好過啦！真係，我肯定唱得好過佢添。 唔係我哋唯一嘅能力就係可能喺個現場嗰度做節目咯，但係個問題就係我俾佢冚曬啲聲咁樣，有邊個聽我講啊，大佬？ 不如真係我哋會慶，不如搬落去同佢哋一齊。 你搞啦，我唔搞啦，大佬。我見到佢我都怕嘅啫，我諗起我都怕。雖然我真係冇乜正式同佢有即係contact 或者係接觸，但係你諗下佢哋嗰啲咁樣嘅聲浪啊，佢嗰啲咁嘅藝術 化妝， 佢啲化妝啲藝術，唉，大佬。 嗰啲嘅行為啊， 唔係我本來我真係唔想咁講，亦都唔想用咁嘅 angle 去即係評論。 點解咁驚啫？我就唔驚喎，真係。 唔係咁，我喺外國，我成日見到一啲 喂大佬真係有品味嘅差別嘅，你唔可以將嗰啲大媽同人哋嗰啲真係喺呢個蒙馬特山街頭表演嗰啲混為一談先得噶，大佬啊！ 咁我唔覺得我自己有能力去 judge 佢嗰啲品味咯，我只係覺得差啫。 唔係嗱，首先嗰啲就係卡拉 OK 嚟嘅，係係咪？佢唔係自己創作。好啦，你話所有表演嘅都唔一定自己創作。 跟住你都要睇下佢用佢嘅賣點係乜嘢啊？佢嘅賣點係音樂啊，佢嘅曲藝啊，定係佢嘅身材啊？ 我唔知啊。 啊！ 我不過我見到啲人著得幾性感嘅啲大媽。 問阿 Lance 就知啦，佢去過。去跟嗰啲大媽啦， 嗰啲應該大過我同你嘅，起碼五年到十年咁上下嗰啲啊嘛，係嘛？ 五啊零歲好啦，我諗四啊零五啊歲，五啊歲噶啦，五啊歲以上好多都係，對衣著都好暴露下嘅， 即係低胸啊、 貼身啦、啊，起碼、 啊、露曬腳啊咁樣係嘛？ 啊，嗰啲舞姿都好核突嘅，其實係。但係嗱，呢個真係一嗱，我就唔介意話我歧視，我都覺得係一個品味嘅問題。因為你應該分辨得到的，一個正常人用常識是分辨得到什麼為之文化表演，什麼為之不是的、 嗯、 你不可以將所有的混為一談的，我覺得即等於黃玉郎的漫畫和張大千的油、這個、水墨畫你是分辨得到的嘛是不是，你不可能就是說喂頂張大千那張東西和黃玉郎的水平一樣的這樣、 嗯、 所以我覺得如果分辨得到的話，我們接受的是某一種水平的表演， 政治文化 很簡單，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你不讓他在文化中心表演呢、 嗯嗯、 我就說這種是一種文粹來的，我覺得 不是，所以我覺得康文署應該這樣，如果你引導他進去， 任何人都可以在街頭唱歌，就等於有群眾，就等於草根文化，喂這種就是大陸的文粹文革的時候那種、 嗯、 是不是那些農民、啊、唱紅歌、啊、然後全國向工農兵學習，所有知識分子調回轉向大媽學習，這個是大陸曾幾何時，為什麼他們這麼風光，為什麼他們這麼懷念文革那些紅歌，是因為那個是他們最威最青春的歲月的嘛，但我們不是嘛，大哥 他們懷舊的一個最重要的體驗來的，他這個 是即是等於我 我們唱這個張國榮一樣的，他們唱紅歌而已所以你問我這個絕對是一個品味的問題，絕對是一個歧視的問題， 嗯、 我不介意你说我歧视，我是歧视他们的品味，因为他们的品味太恶劣，也不符合香港，我们对香港社会的期望，我们期望香港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你说草根表演得，你可以参加曲艺社，你学粤曲，你学二胡，就算你草根的剧社，你经过一些的导师的训练，一样有草根的阿伯、阿叔、大妈可以做舞台剧，这个绝对没问题，因為你是接受了一個叫做文化藝術表演的規範，然後你去努力去進入這個規範裡面去做嘛，但是大媽不是嘛，大媽基本就是兩個字撒賴而已，我覺得表什麼演而已，你問我是不是表什麼演而已，我覺得你不要污蔑了表演那兩個字，我覺得真的想想他吧，等我們台慶真的搬下去跟他們一起 鬥鏈過吧， 爆燈肯定，大家表下態，如果肯制的話我們拉隊下去， 喂，起碼一百友先啦，大佬，唔 直播 唔夠， 起碼你哋要嚟現場，起碼多過佢嗰啲大叔歌迷先得，係嘛？咁我就喺現場可以問佢哋打賞，可以。 喂，話時話講翻轉頭，仲有分零鐘。 嗱， 喂，嗰啲大叔點有興趣睇啲嘢嘅？嗰啲係咪香港人嚟㗎？ 我懷疑嗱，兩種嘅，一類我都係妹嚟嘅。 OK， 我都估到你咁夾嘅。 係啊，你問我咧，就你以往咧，就算喺廟街表演平民夜總會嘅年代咧。他問來拿錢的時候帶頭給的那些都是妹來的、 嗯、 如果你帶頭沒有人放一張100元紙下去， 其他人不 會，其他人就不會放那麼多的，甚至其他人不會放一控散去、 嗯 嗯、還要說幾句出來鼓勵說話那些，我覺得是妹第一種，第二種香港呢有一種叫做、就是、單身男子漢，即以往在油麻地、啊、深水埗、啊、 蒲開那些， 蒲開那些你去鴨寮街你就知道了、 嗯、 那些大叔，那些大叔沒什麼娛樂的， 在榕樹頭在講故事， 或者去廟街那些歌壇、 嗯、 其實是有的，30元、40元那就可以入去喝杯東西喝杯茶，那你點歌就再另外給錢，其實是低消費的東西來的、 嗯、 因為我想因為現在香港的娛樂呢，其實對這班人來講是完全拒諸門外，將他們因為是他們沒辦法沒能力消費， 沒什麼 cater 他們的需要， 還有沒什麼免費的娛樂給他們、嗯、而他們是一班草根的階層，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一些寂寞的單身男人。That's why 那些大媽跟他flirt下摸下手仔，他們會很高興。 甚至乎搶下麥跟他一起。 是的，就是那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娛樂來的。所以那些就真是 堅的。 堅的。但我覺得另外一班那些核心fans團那些，我覺得是妹來的，那些是 假的。 就是我想是租那個音響的時候包埋的。 係啊，因為佢世界 fans 嚟噶嘛，嗰啲係 租音響包埋。 係係，應該租音響嗰啲錢嗰嚿錢裏邊，除咗音響之外，佢 provide 埋 嗰兩三個人 嗰啲世界 fans 俾你嘅。係。咁你如果冇咗嗰啲世界 fans， 你聚唔到人噶嘛？ 啱啱 係嘛？咁佢就會話請埋佢哋一齊合唱啊，又同佢哋跳下舞啊嗰啲。咁初衝出去跳舞嗰啲，我覺得都係妹嚟嘅。 嗯嗯。 即係嚟嚟去去都有幾 似啊！你呢個説法似，因為我發覺冇理由有。喂，你同我阿爸都唔會走去聽呢啲咁嘅嘢啦，係嘛？ 唔係嗱，特別仲有地方係咩咧？嗱，你話佢哋喺油麻地榕樹頭，或者一個指定固定咗嘅地方，每個禮拜去就會 合理啊。 但你話佢係一個一班咁樣嘅以周庭親衛隊形式出現，跟住阿小紅由呢個菜街轉戰去天星碼頭，我就覺得唔合理啦。 嗯。 即是跟着他去的、 嗯、 是吗？我觉得就不合理咯。其实是 那个不是张国荣，那个不是许冠杰，那个不 是， 是当年的超级巨星天王巨星嘛，是吗？ 不是，他有个市场在这里，因为实际上这些的草根娱乐呢，你留意在香港是式微，因为租金 贵，你 TVB 都没得看， 租金 贵 很多，那些歌坛都执了粒了，交不起租。 因為你以前我哋記得睇一套咩戲，我一時都唔記得咗。 喂，而家你睇到戲成嚿水㗎，坦白講，一百蚊。 以前喺廟街我都唔知啊，我睇嗰套戲先知，一時唔記得咗叫咩名咧，就係阿羅冠蘭做嘅，就係話佢對阿郭文輝嗰個僆仔咧，佢阿媽咪以前就喺油麻地啲咁嘅鋪頭裏邊咧，專係唱呢啲咁樣嘅粵曲嗰啲歌噶嘛，嗯、全部啲阿叔阿伯走去聽嗰啲即係歌噶嘛。 係啊。一路都有的， 而家冇曬啦， 得翻兩三間啦，而家 係咯， 係啊， 所以佢有一定嘅 fans， 我都覺得係唔出奇嘅。即係如果用我嘅記憶對呢一套戲，我唔記得一時唔記得叫咩名字，就係、是都係流行嘅。 嗱，好簡單嘅啫，話俾你聽，屯門公園嗰啲咧就係咁嘅，喺所有嘅公屋裏邊咧，總有一班退咗休嘅人咧喺度賭十五胡啊、聚賭啊。 捉棋啊， 捉棋啊，嗰啲有嘅， 耍太極啦，好啲 啦。咁咧，嗰啲人咧，基本上啲仔女就搬走咗，有啲甚至係單身嘅啦，即係可能太太唔喺度，或者即係丈夫已經唔喺度啦。咁咧，亦都冇娛樂，佢哋嘅生活咧就喺個社區裏邊咧。嗱，我係接受嘅呢樣嘢，喺個公園裏邊吹下水啊，就算係跳排舞又好，或者係賭十五胡都好。咁差佬都唔係成日冚嘅，就算佢賭十五胡，其實係賭錢嘅喺度，捉棋都係捉錢嘅。 嗯 咁你諗下佢哋冇嘢做噶嘛？嗰班友真係。 如果你做 business 咧，差佬就會喐嘅。即係你話我擺個 你如果操縱係啦，你一個魚蝦蟹檔 擺個棋盤喺度， 咁佢就會冚你噶啦。 咁跟住你賭完之後，我又抽水；佢賭完之後，我又抽水。咁佢喐你。 咁即係以前等於佢喺啲士多裏邊開幾台麻雀，佢都會冚你嘅。 係太過分 了。呢啲咁樣嘅唱歌嘅大媽咧，原本咧就係喺嗰啲嘅屯門公園啊嗰啲地方嘅，其實係。 嗯。 咁但係咧，自從攻佔咗菜街之後咧。咁就發覺個生意額就大咗好多，因為菜街有流動人口嘛， 嗯， 屯門公園就冇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外地大陸嘅遊客，主要係 再加上你冇網管咧， 係啊， 即係你嗱，我開一次收咗幾千蚊，係咪啊？啲歌手又收二三千，咁大家一家便宜兩家著啦，係咪？又唔使租又唔使剩，大哥， 喂，我好過去淡仔做阿姐喎，真係， 咪咯，喂，跟住你諗下搬嗰啲音響過嚟，揾埋你啲妹咯，我當你嗰啲。都是千零二千蚊啫嘛，何來不為啊？大佬有大家 share 嘅， 所以我就話，如果即係禁之不絕就係咁嘅原因。如果你唔係嚴厲執法嘅話咧，我唔贊成要俾佢哋喺社區裏邊咧，係即係要。如果你係營商啊，如果你係純粹表演，我覺得冇所謂。 嗯， 即係你社區會堂有乜都好。但係如果你話俾佢哋長期咁樣喺度賣藝營商嚟去收入咧，除非你指定一個 area。 嗯， 即係香港要恢復翻所謂平民夜總會呢種模式，係啦，去食車仔面， 揾個爛地啦，係 啦，揾個爛地，然後有盞煤氣燈喺度幫你睇相，鬼去咩？我話俾你聽啦，係唔 嗱好簡單嘅啫，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呢咁嘅地方咧，總有啲舊樓咧拆嘅。以前我哋做停車場啦，通常係咪即係臨時停車場？而家咪即係俾佢哋喺度搞啦。 冇啦，而家盲搶地都搶曬起樓啦。 喂，好啦，時間差唔多，我聽日飛啦。 哦，係啊，今日要早少少完啦，所以咧就。阿土咧，聽日要飛開會，所以難得今日咧就早機都好咧，都要掹咗佢哋。 亦都唔好意思，就係因為我以為今日爆風球咧，就係咁狂。 最衰都係阿 Lens 係咁狂隊 一張假嘅 WhatsApp， 令到我哋相信以為爆風球。 所以咧，我都 wing 下 wing 下今日 噏到唔知自己噏到咩啊，大佬。 啊， 系啊， 得噶啦，嗱，你应承咗我同啲大妈一齐庆祝呢个花生台城寨嘅党庆嘅。 醉嘅时候唔算嘅，吓，醉嘅时候唔算嘅，讲啲嘢。 好，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就翻嚟之后再见啦，拜拜， 拜拜。 好啦，到咗呢个时候咧，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咁我哋嘅即系嘉伦金月咧，就系、是、推出咗5年噶啦，就系、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魚，無論係奶黃金魚啦，還是流沙奶黃金魚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你买三盒咧，就送呢一个啦，大江南北嘅桂花盐水鸡。每买5盒月饼，就送呢个大煮系列。旧年农历新年已经推出噶啦，系非常受欢迎。呢、这、一个包汁烩海参，唔系普通海参，系辽参嘅，有钉咁大条嘅辽参。花椒北菇鹅掌，我哋嘅食品工厂研制已久，原隻脆皮 BB 猪，每买盒月饼送一只呢只猪，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哋都系预备咧，你哋攞嚟过节嘅。你请老豆老母或者亲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饭，系咪好有排场咧？